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西非国家马里，联合国派驻的维和部队呢，被称为是一个执行最艰险任务的维和部队，而中国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力量。近日在马里维和兵营里建起了一座雷锋纪念馆，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了解。然后我们要把视线转向英国，一起来关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关于英国脱欧谈判的相关进展。特蕾莎梅的言论显示出了英国政府呢正在选择硬脱欧的路线，不过和英国民众生活关系更大的可能就是这一段时间英国肯德基闹出的鸡肉不足、肉汁不足，只好临时闭店的问题了。好，一块走进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西非国家马里。2012年，马里发生政变，该国政局动荡，一些宗教极端组织趁机在马里北部发展势力。而马里曾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也向马里派兵协助清剿极端武装，同时联合国也派出了驻马里的维和部队。2017年5月，由中国北部战区陆军雷锋生前所在部队为主组建的中国第五批赴马里维和工兵来到这里。在艰苦忙碌的维和工作之外，他们在马里的军营里也建起了一座雷锋纪念馆，向世界各国的维和部队、维和军人介绍这位中国军人。好，我们来听报道。 学雷锋纪念日前夕，中国赴马里维和部队建设的雷锋馆迎来了法国、德国、塞内加尔、多哥等10多个国家维和人员、联马团民事人员的参观，累计参观人数达1000余人次。 中国工兵是一支雷锋部队，是一支十分专业的分队。 这个雷锋纪念馆以雷锋逆境成长、工厂锻炼、军营淬火的史料为主要内容，选取雷锋生前具有代表性的11篇日记和9个故事贯穿连接，穿插社会反响以及国际友人评价，展示了雷锋的成长经历、感人事迹和雷锋精神的形成过程，以及官兵在强军目标引领下践行雷锋精神的最新成果。中国第五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传承发扬雷锋身上敬业、钻研和奉献的品质，高标准完成了联马团最大帐篷式仓库搭建、机场防御设施构建等30多项施工任务，并积极帮助友军修理工程机械和生活保障设施，受到了联马团各级官员和友军的一致好评。 我们通过雷锋这张名片来讲好中国故事，在履行和平使命的过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让雷锋精神走向世界。 中国维和工兵在马里的军营里建起了一座雷锋纪念馆，也祝他们的维和工作平安顺利。据联合国新闻报道，从2013年联合国马里稳定团成立以来，已经遭遇了不计其数的恐怖袭击，近百名来自世界各国的维和官兵身死异乡。马里维和成为了联合国各维和部队中处境最为危险的一支。那么维和士兵们在马里的生活条件怎么样呢？环球时报前驻非洲记者张建波曾经赴马里采访过中国维和部队，他说营地条件十分的艰苦，这里紧邻撒哈拉沙漠，温度常在40度以上，加上干燥、沙尘暴，维和官兵整天都需要穿防弹衣、头戴防弹头盔，体力消耗非常的大。令人时刻紧绷神经的是这里面临的危险。中国的维和战士曾对记者表示，当地路人看到中国维和士兵之后都会招手、竖起大拇指或是打招呼，不过战士们是时刻不敢放松警惕。按照联合国的交战规则，维和部队要保持中立，只有在自身遭遇袭击时才能开枪还击。 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的马里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11年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倒台之后，一些极端组织进入了马里北部，他们和当地的武装部族相合并对抗马里政府，引发了2012年的马里内战。此后这里的局势就一直动荡不安，多股极端势力活动猖獗，其中伊斯兰捍卫者比较有势力，该组织和基地组织的北非分支勾结紧密。近年来，又一股名叫解放前线的新极端势力在马里中部崛起了，并在2013年占据了该国中部的多个市镇。除了上述两股较大的极端组织之外，活跃在西非地区的另外一个极端组织博科圣地也是和马里的多股极端势力存在着关联，也使得这里的维和任务格外的复杂和艰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近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来到了伦敦市长官邸，发表了关于脱欧的演讲，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在演讲中，他公布了英国政府对脱欧协议的五点主张。在特蕾莎梅的演讲背景板上写着 Our Future Partnership，意思是我们未来的伙伴关系几个词，彰显出了在他的心目中，英国与欧盟将永远是伙伴。正式的演讲之前，他还特别感谢了在当前英国的恶劣风雪天气之下依然坚持提供服务的英国志愿者以及政府的工作人员。特蕾莎梅在演讲之后呢，一再强调，现在人们在讨论脱不脱欧已经是没有意义了，应该关注于如何推进稳健的脱欧进程。好，我们来听报道。 特蕾莎梅在英国伦敦金融城发表演讲时表示，英国希望与欧盟达成一份最深最广的脱欧贸易协议，一个比全球任何一个自由贸易协定都更深更广的协议。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他说英国的提议是务实的，同时欧盟在脱欧谈判初始阶段曾提出要与英国建立广泛关系，而英国对此也表示认同。 Well, I've said before that no deal is better than a bad deal, but I'm confident that we can get a good deal and get the right deal for the British people. Actually, the right deal for us will be the right deal for them too, and it'll be the right deal for our people. 特蕾莎梅二号的演讲引起了英国政坛的关注，外界纷纷认为特蕾莎梅的这一讲话表明保守党政府会在硬脱欧的道路上一走到底。与特蕾莎梅的信心十足相比，英国朝野上下各政党各种利益阵营仍旧脱欧激烈争执。在专访中，特蕾莎梅表示，现在在争论要不要脱欧已经没有意义了。 But there's also one of the messages behind the speech, I think, was to say to people, as I think most people, most members of the public feel, that the time for arguing, you know, either side of the referendum has gone. Actually, this was about setting out an ambition for our future, and also saying t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27 and als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we've set out what we want. Let's get on with it. 前面的报道中透露出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呢，被认为是要进行硬脱欧的一个谈判路线。那么，什么是硬脱欧呢？指的就是英国彻底从欧盟独立出来，重新和欧盟通过谈判建立各种关系，包括建立世贸组织规则之下的新的贸易关系。不过在英国的坊间舆论呢，软脱欧是相当有市场的，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呢，英国通过在移民问题的让步挽留英国留在欧盟的单一市场。在他们看来，硬脱欧一切都需要重新谈，会导致英国在经济、投资、人才方面承受巨大的损失。我们继续将视线停留在英国。最近呢，在英国的快餐行业出现了一件怪事儿，您可能都是难以想象。著名的连锁快餐店肯德基表示呢，因为供货商说来不及送货了，居然鸡肉不够，导致全英900多家肯德基门店的供应需求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结果500多家肯德基暂停营业，员工们都去休假了，剩下300多家继续开业，不过也是缩短了营业时间或是砍掉了一些菜品。这可把不少英国人给气坏了，甚至还有人直接报警了。好，我们来听报道。 根据肯德基更新的在线清单，900家英国店铺中有628家将于当地时间周三下午开始重新营业，但本周内仍将有一些门店保持关闭状态，而另外一些餐厅则可能继续在菜品不全或缩短营业时间的情况下进行营业。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家肯德基门口张贴着公司的道歉声明，肯德基公司解释由于缺乏鸡肉而决定停业，不过他承诺上校正努力解决此事。肯德基招牌上画着哈兰山德士上校及肯德基品牌的创始人，声明显然是以上校指代肯德基公司及其品牌。 The reaction is angry, sad and disappointed. And hungry? Very hungry It just seems amazing. I thought everything was pretty much automated these days, and as they use chicken, more's ordered. So obviously something's gone seriously wrong on a computer system or a manual error somewhere. I would have thought for this to happen, but I'm sure they're investigating right now. 肯德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是由于公司近来更换了负责运送食材的物流承运商，但他们的某个环节遇到了一些问题，以致肯德基门店严重缺鸡。而新的德国配送供应商 DHL 将交货延迟归咎于运营问题。尽管该公司没有给出问题的确切原因，但 DHL 的零售总经理约翰表示，公司正在对无法预料的中断原因进行调查，并会尽快恢复到正常的服务水平。 说来真是不可思议，在这个物质过剩的时代，居然会出现鸡肉不足这样的危机，导致了英国境内的不少肯德基门店呢，只好缩短营业时间，或是干脆来关门。那么现在呢，鸡肉的危机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就是快餐的重要配料肉汁儿又出现了短缺问题。英国著名的摔跤选手呢，在自己的个人推特上嘲讽肯德基说，要么就是他们有一位糟糕透顶的供应链经理，要么就是有一位天才的市场经理。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加拿大原住民指的是印第安人、因纽特人以及梅蒂斯人，英文统称为 The Aboriginal People， 中文呢译作原住民。他们多是生活在森林附近，是加拿大林业开发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加拿大原住民依照当年的皇家宣言以及150年前签署的道格拉斯条约，始终坚持对于原住民所占土地和资源的拥有权。不过在1995年之前，原住民的政治地位一直没有获得妥善解决。1995年加拿大自由党政府上台之后，通过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正式确立了原住民的自治政策。此后呢，各部落还获得了包括森林管理在内的各种自治权。现在加拿大的原住民约拥有加拿大2%的林地。长期以来，原住民对于自己权益的各种伸张也一直是加拿大社会的一个热点。就在上个星期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几位部长在渥太华会见了来自加拿大萨斯克彻温的原住民布谢一家，原因是他们家22岁的儿子被一位农场主开枪打死了，不过法庭却判农场主无罪。这一事件引起了加拿大社会的广泛关注。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亚明的介绍。 此案在加拿大原住民社区引发强烈反弹，连日来不仅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也成了议会辩论的内容之一。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星期一在议会辩论阶段发言说， While it would be completely inappropriate to comment on the specifics of this case,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systemic issues in our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hat we must address. We are committed to broad-based reform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虽然我不便在这里对裁决本身做出评论，但我们需要理解加拿大司法制度中存在的系统性问题，我们必须重视并有责任对它做出改革。事件的大致经过是2016年8月9日，原住民克里人男青年布谢和另外4名年轻人开车来到萨斯卡通以西约1小时车程的一个农场，农场主是吉拉德·斯坦利，他认为这些年轻人是想偷走他的 SUV 汽车。 双方发生争执后，斯坦利开枪击中布歇的头部，致其死亡。但斯坦利在法庭上说，他只是想开枪吓跑这些年轻人，并没有想打死他，是枪走火误杀了布歇。检控方不接受这种说法，认为枪支没有问题，因此仍然指控其犯有二级谋杀罪。审判结束时，由五男七女组成的陪审团面临三种选择：判处斯坦利犯有二级谋杀罪，判处他较轻的杀人罪，或判决其无罪。每种裁决都有证据支持，结果最后在上星期五做出了无罪的裁决。加拿大的法律禁止陪审员与媒体和公众讨论案件的裁决过程，这点与美国不同。美国允许陪审员在作出判决后自由地向媒体发表言论，所以加拿大的公众不知道陪审团为什么最后决定判决斯坦利无罪。这一判决成了导火索，引发了加拿大原住民社区的普遍绝望和愤怒。他们在周末举行了一系列抗议活动，抗议的内容已经不仅是判决公平与否，更涉及到陪审团的构成中没有原住民成员。在加拿大，政府官员很少对司法裁决发表看法，因为那会被人批评干涉司法系统。但此次加拿大总理和联邦司法部长都发表了评论。司法部长乔迪·威尔森·雷布尔德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做得更好。星期一，布歇的母亲、叔叔和表姐飞到渥太华，与原住民服务部长和政府与原住民关系部长见面。他的表姐杰德·图图瑟斯说 This is the first step. Like I said, we're building this relationship. We're not in a rush because we want things done right. We want to be a part of that process so that these injustices are addressed and that we feel justice for our brother, for our son, for our nephew. 这仅仅是对话和呼吁行动的开始。我们对司法系统没有多少，甚至没有信任。我们就是来谈这件事儿的。他说，有人认为我们就这件事儿做不了什么，但嫌犯的辩护律师确实介入了陪审团成员的选择，这是我们所关心的大问题，它导致了原住民在法律系统中被忽视。布歇的叔叔则说，我们是来想告诉加拿大政府，他们对待原住民的方式是不对的，我们呼吁和解，并愿意与政府一起改变现在的法律。加拿大全国发行的《环球邮报》也在星期二发表社论，题为以公正的名义修订我们的陪审团制度。社论中说，原住民社区的愤怒是有理由的，联邦政府需要就此做出有意义的回应，才能从这一痛苦的教训中获益。此案件迅速发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前不久刚有报道披露，在联邦和省级监狱中关押的原住民比例很高。原住民人口在萨斯科特温省占 16%， 在审判举行的巴特福德周围地区甚至多过四分之一，但此案的陪审团中没有原住民。其实在2012年就有一位安大略省的退休法官提到了陪审团中原住民代表性不足的情况，并建议渥太华考虑修订陪审团的选择方式，尽量避免和结束陪审团全是清一色白人的状况。加拿大民众也纷纷在媒体上表达对此事的看法。温哥华的加斯·埃文斯在给《环球邮报》的评论中说，刑事审判的目的是要确认犯罪行为的每个基本要素能够有事实证明，而不是合理怀疑。在斯坦利案件中，陪审团争论了15个小时，然后一致决定不判他罪，因为检控方没有提供超出合理怀疑的有力证据。这就是加拿大刑事司法法律体系，它的目的是确保没有无辜的人被定罪。我同情受害者的家人，并理解他们很难接受裁决，但他们必须尝试着了解发生在这里的事情。陪审团是根据证据来做出判决的。新斯科舍省的布莱恩·凯西写道，我们已经有一个确定陪审团是否有偏见的强大机制，陪审团成员的身份也是公开的信息。当我们通过抗议将审判的结果政治化时，就会让被指控者怀疑陪审团是根据证据还是他的族裔身份来做出裁决。现在的根本问题是陪审团中缺少原住民，这是迫切需要改革的地方。 说完了原住民，我们再来介绍加拿大社会的另外一个独特的群体，就是退伍军人群体。据央广全球华语广播网加拿大观察员胡生桥介绍，加拿大是一个社会福利比较好的国家，总体来说，退伍军人可以享受到比较高的社会福利。然而使人吃惊的是，2016年加拿大媒体披露了一项调查，却发现当年共有2550名退伍军人存在着无家可归、流浪街头、使用庇护场所的问题。加拿大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呢，在这里居然会有退伍军人无家可归，令人震惊，但确实也是一个可悲的现实。这也是加拿大联邦政府首次对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人数来进行调查。这项调查发现，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通常年龄偏大，平均年龄呢是52岁，而其他无家可归者平均年龄是37岁。报告认为，酗酒、心理问题和毒品是导致这些无家可归退伍军人流落街头的主要原因。其中呢，有些是因为健康因素，还有一些呢，是因为患有创伤之后，心理存在定期障碍，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容易受打击、极为脆弱的群体。加拿大国防部表示，今后呢，该国的退伍军人事务部要更加重视退伍军人从军人到平民的过渡，在这一阶段给他们更多的关注，有病治病，有问题解决问题，在进入危机之前就能够发现问题。不过看起来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获得有效的解决。上周二，在加拿大多伦多一个政府机构门前的广场上，冰天雪地当中，就有两名退伍军人呢在那里安营扎寨，抗议政府对退伍军人的待遇问题。好，我们来听报道。 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市中心，有两名加拿大老兵在退伍军人纪念大楼前露营，抗议联邦政府对退伍军人的待遇。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桑德森和格鲁特从温尼伯市开车一路开来，在上个星期五抵达了首都渥太华。他们在惠灵顿街和里昂街的拐角的地方架起了帐篷，冒着严寒和大雪住在里面。他们准备一直露宿到本星期四。星期四，加拿大的退伍军人们计划在议会山前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要求联邦政府改善对退伍军人提供的服务。桑德森说，他希望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能够听到他们的不满，而且给予回应。他说，我们的要求并不多，我们只是要求能够回到正常人的生活。桑德森表示，他带着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已经生活了25年。25年前，他在卡尔加里时进行训练的时候就患上了这一疾病。他说，现在每天一醒过来就感到身体的疼痛，感到焦虑，不能享受与家人与朋友们在一起的正常生活。格鲁特表示，他也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他说，我们期盼着能有正常人的生活。格鲁特说，退伍军人的福利系统行不通，他感到自己为国家当兵到海外执行任务，现在则被国家抛弃了。罗德森和格鲁特都表示，本月早些时候，在爱德蒙顿的一次市政厅会议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一番话激怒了他们。2月1日，在爱德蒙顿市的一个市政厅会议上，在阿富汗被炸掉一条腿的一位老兵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发出质问，为什么联邦政府要用纳税人的钱在法庭上与一个有受伤残疾的退伍军人团体对峙。 First of all, why are we still fighting against certain veterans groups in court? Because they are asking for more than we are able to give right now.They are asking for more than we... Well, no. Hang on. You're asking... 当时特鲁多回答说，这是因为他们要求的比我们现在能给的要更多。特鲁多的这番话在会场上引起了嘘声。去年12月份，自由党政府对受伤的退伍军人补偿系统进行了修改，为退伍军人的福利系统额外注入了36亿加元。退伍军人事务部长欧雷根说，